凤凰 U Radio 七月暑假推出全新节目《闪耀熠熠星光》。 香港长青访谈秀进驻 U Radio 太空总部 ，DJ 海奇邀明星好友带来最动听的普通话对谈。 七月二十九号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海奇的天空闪耀首播。 哪位天王嘉宾现身支持，带来友情对谈？ 七月二十九号晚上九点，敬请期待。 爱是的天空。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昨天粗大四了，我们来听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昨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哈，是英国，包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啊，都是属于一个彻夜庆祝的状态。昨天的这个啤酒啊，或者说香槟的销量都是非常的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呢，这是英国王室的一个传统哈，大家会看到在电视画面当中，一个穿着打扮非常鲜艳的，好像从这个古装剧中，不是从《甄嬛传》哈，站在从英国这个古装戏当中走出来的一个老伯啊，在那边高声的宣布了这个凯特和威廉啊，这个凯特和威廉王储应该是 剑桥公爵， 剑桥公爵及夫人的这个第一个宝宝哈，第一个宝宝也就是剑桥小王子的出生的消息，特别强调了一下是 future king， a future king 啊，这个是未来可能做国王的一个人 the third line，就是， 对，而且呢 第三顺位继承， 而且你要从这个上面来算的话，他其实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是，就是最终这位剑桥小王子成为英国国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你看在查尔斯之后就是这个威廉，威廉的按照长子继承制的话，威廉的这个第一个儿子应该是直接有机会继承的，所以说这个剑桥小王子的这个出生哈，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事件了。那对我来说一个什么感觉呢？其实大家预计这个凯特要生孩子已经预计了好久了，对不对？两个礼拜了，我觉得就是咱们已经每天在说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生。 每天早上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话，生了没有？ 哎，对，生了没有？哎，你说起来这个虽然说起来有点不厚道，但最近两件事情，一个是曼德拉，曼德拉在这个生命垂危，所以说大家其实开始在预备说曼德拉一旦去世的话，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另外一个就是凯特，凯特生孩子。就好像这个上楼的两只靴子，现在一只靴子掉下来了。当然这个咱们希望曼德拉长命百岁， 曼德拉他已经可以看电视了，而且可以跟家人那个微笑致意了，说不定马上就要回家了， 警报解除了，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个生命是很奇妙的，这边的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那边呢可能是一个人走到了自己的暮年，哎，大家都是抱着一个很期待的一个态度。对于做新闻的呢，更大的一种感觉是凯特生了之前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无数回了，就是你所有的报道啊，或者说所有的新闻，其实你都已经 预热了很久， 都已经预热了。你真的等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你反而觉得啊，好像也就这样，好像这个 就 对你这个高潮已经在前面已经过去了，对不对？ 记者真是等疯了，之前他们不是说等了好几个礼拜嘛，然后有的记者实在是百无聊赖，在那看小说、打毛衣，然后还给自己做了个蛋糕，上面写着凯特加油，我们都等不及了。 他们一些记者在门口等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新闻料嘛，就互相采访，日本的采访英国的，英国采访美国的，美国采访澳大利亚，然后大家转圈互相采访 英国。而且这两天我看这个天气也不太好， 这个 酷热高温 酷热，然后经常下雨， 嗯、 这些记者在这个在烈日和暴雨下面、 嗯、 日晒雨淋的排着这个小队等这个凯特王妃。我估计啊，其中大部分的人自己老婆生孩子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紧张过。 哎，你这样一说话、嗯，提醒了很多这个妻子回去跟她老公算账 啊、嗯。是，这 但是现在大家就很这个，也不能说怀疑吧， 嗯， 倒是在中国这边大家很纳闷，你说、 嗯、 哎，为什么凯特？你说生一小王子，全世界要非得投这么大一个关注。 嗯， 你说我远在这个中国，他生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嗯， 你说这王室的喜事儿，就跟世界人民到底关系何在？ 嗯、 好像咱们媒体啊，圆圆好像之前做过研究是吧？凯特王妃、 嗯、 凯特王妃，咱们这个说法上其实有讲究。 中国人喜欢叫王妃，但其实她不是王妃。 嗯，他肯定不是王妃，他不会唱歌。 嗯、 没有了，我其实那个我看了一下，因为你看注意一下所有的外媒英文的这个报道呢，他都是叫他是剑桥公爵夫人。 对、 嗯、对，包括 Duchess， 对 Duchess，、嗯、你包括这个 香港 的所有媒体也都是叫他公爵夫人， 嗯、 只有中国大陆在这个很固执的叫他王妃。 就好像之前咱们喜欢叫。这个 Pope 喜欢叫人家 教皇，对、 嗯、 人家说的我们不是这个皇帝，我们不是一个这个封建领主的意思， 我们是教宗。 我们认为你是天朝认为你是教皇， 大家觉得你说王子老婆肯定就是王妃嘛、 哎、对。 但实际上呢，我们是一种就是翻译，就是我们认为王子的老婆， 我们是拿中国宫廷的这套系统在 套 外国人。这说起来其实很怪哈、 嗯、 这个你说威廉是王储对不对？ 对， 王储的老婆的头衔叫做公爵夫人。 嗯， 这听上去其实味道有点 邪 啊。对，那当然是我就是说这套这个语言没有办法转换为这个中国人所熟悉的这个态度。你要说哎，这个是一个什么贝勒，这是一个福晋的话，可能大家容易理解一些。 这个你从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实际上在英国的这个贵族分封制里，男女其实是分开的、 嗯、 就它不是对等的。你要去注意一下、嗯、查尔斯王子现在的老婆卡米拉， 嗯， 他也不是 叫不是什么王妃哈， 这个王妃他叫 wife。 嗯， 你用英文的名字话就是那个 The Prince Charles and his wife， 嗯， 谁谁谁谁， 嗯嗯， 他是没有任何头衔，连 Duchess 都没有， 嗯， 对，所以你看这个并不是说 名 分， 你看这个名分 清楚的 啊，非常清楚， 真是跟戴安娜， 而且你这说到这个啊。嗯，英国的这个君主现在比如说是女王哈、 嗯、 女王的丈夫、嗯、我们一般理解哎，女王的老公不就是国王吗？对不对啊？那其实 不 是国王， 不能这 样对位、哎、不能够这样对位、嗯、他的这个英国的正式的说法叫配偶、嗯、就是这个女王配偶，通常他有个头衔比如说亲王， 对、 嗯、 但是呢其实他的这个出访有点像这个第一夫人或者说第一丈夫的这种味道、 嗯、 他是一个不是头衔的头衔， 他叫爱丁堡公爵。如果你说他是正式的这个头衔的话、 嗯、 是爱丁堡公爵，就伊丽莎白二世的老公是爱丁堡公爵。 嗯嗯，是，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头衔哈，这里面一翻译，我就觉得最经典的一个翻译就是英国这个 Queen， 这个 Queen 的中文翻译呢，我听到有一些说法是女王的、 嗯、 这个最常见的啊、 嗯、 有一分是女皇。女皇、 嗯、 这个我当时在想这个女皇，你说人家也是 Empress 才是女皇的这个， 对，那但是呢你像这个人家是大英帝国嘛、 嗯、 大英帝国嘛， 应该是皇帝、 这个、Empire 嘛，是不是、 嗯、 那是应该对应的这个皇帝，所以这个里面呢在中国的这个民间有各种各样流传的说法，其实叫王妃啊，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更能够理解一点， 知道是这么个人，但 知道是这么个人， 知道他的家庭伦理关系， 对，要严谨的话， 对，中国人很注重家庭伦理关系， 所以你看戴安娜她是王妃、 嗯、 跟她自己的血统有关、 嗯、 她自己是贵族血统嘛、 嗯、 所以一看你说不要大家下意识的、 嗯、 好像这个不分什么青红皂白、嗯、觉得她是王子， 她就是王 妃，一定是王 妃、嗯、 但其实不一定、 嗯、 英国人家是有一套非常这个严谨的和严格的这样一个分封制的一个这个标准。 嗯， 好，咱们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凯特王妃，先给她证明， 嗯， 咱应该叫她凯特 剑 桥 公 爵 夫 人。 夫人， 对、 嗯、 刚才说生一个孩子全世界人民这么关注、 嗯、 你想对英国人、 嗯、 英国人现在英国你说经济也挺糟糕的，天气又这么不稳定，你说 天气不稳定一直都是这样的 你说生一个小孩 冲个喜吗？ 真的是冲喜、嗯、就全世界人跟着他们一起乐呵乐呵、 嗯、 就跟当年他们这个那个世纪婚礼似的， 嗯， 大家都觉得你说本来经济也不好，现在心情都挺郁闷的， 嗯， 就来一桩大喜事，首先给大家心理上给一个叫做什么强心剂，再给经济上， 嗯， 给你个强心剂， 这个肯定是刺激消费， 是， 这肯定是刺激消费，这个听说了， 嗯、 就大家有一个庆祝的理由嘛、 嗯， 就好像有个公共假期，你的这个公共支出啊，比如说这个餐饮的支出，一个 礼品、啊， 然后英国人那么能喝、 嗯， 对不对？这个喝酒的这个支出，然后礼品，但是礼品呢，礼品我昨天想到一个事儿什么呢？不 是所有的商人一定是赚钱的，因为很多商人在补货的时候他不知道是男是女， 嗯， 所以说正常的你选择的话你会男女各备一半， 嗯， 所以说你现在女生的那一些这个用品呢有一些就不一定那么好， 没关系，留着到第二个生日再用。 哎，真的是你看刚才那个他公布的时候就说是第一个孩子， 啊， 对，其实可能还有下第二第三个， 对，这个在我是听到这句话我突然脑子里叮了一下，我说，嗯，啊，原来英国没有计划生育， 当然没有啊，想生几个生几个， 是这个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恭喜这个凯特这个夫妻的时候，夫妇的时候就说，这个是他们的，他强调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嗯， 第一个孩子，所以说呢，其实大家在未来可能还会看到是接下来还有这个孩子，比如说这个威廉自己还有一个兄弟，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不是第一胎，但是恐怕呢，我估计这个剑桥小王子他的这个注意力将会是一个持久的。今天早上就有人在说你看这个 Google 啊，包括 Facebook 上现在关于这个小宝宝，昨天不是刚爆出来亮相了吗， 嗯， 这个照片已经是满山满海的了， 嗯， 等这个剑桥小王子长到了50岁，你说这个 Google 上该有多少他的照片， 50岁这个难以想象，实在是， 嗯，好，三六环新闻咱们休息一会儿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王子还有一些这个星座和他的这个生辰属相，他的这个八字到底好不好呢，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这个咱们现在已知了，这位新生的剑桥小王子是巨蟹座， 嗯， 巨蟹座这个跟我党是同一个生日，所以说未来有可能是这个掌握权力的人物。 这个他肯定是会掌握权力的，如果就是不出意外的话，他就会成为，你想他不仅仅是英国的元首， 嗯， 他可还是英联邦的最高元首， 对，澳大利亚人民理论上的，这个， 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新西兰， 对， 全世界还有54个国家是英联邦哦， 嗯， 然后这54个国家用多少人口呢，20亿人口， 对， 所以他将是20亿人口的元首，就是 你这么说来就大家真的应该关心这个孩子出生的这个新闻，嗯嗯， 但是也有人说你看现在查尔斯王子他基本上一辈子都在等着继位，但是他妈妈说我要为国家效忠一辈子， 嗯， 你看他很有可能真的是到70-80岁的时候才可能登基， 嗯， 那会不会威廉，然后威廉的儿子也是同样的一个命运， 嗯， 关键是几十年之后甚至上百年之后你说英国还是不是现在这么一个制度， 嗯， 大家可能都是存疑的， 嗯， 所以呢对于他什么时候继承王位到时候继承的时候什么样的， 这个我想到昨天英国的这个卫报啊 Guardian 它的网站的设计非常的好，它网站的设计呢有一个按钮说， 嗯， Are you Republican， 嗯， 如果你选择了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的话， 嗯， 一点啊这个网站所有的王室新闻就没有了， 嗯， 就是其实英国对英国大家如果看这个电影比如说看这个女王， 嗯， 这部电影的话其实是会注意到在英国虽然可能没有构成主流民意，但是是有一部分要求要废除这个王室的这个声音， 嗯嗯， 恐怕一直以来都是有。那因此呢，这个王室在英国的它的这个存在不是100%啊，这个铁打不动的， 嗯， 也不是100%没有争议的， 嗯。 如果说你可以不想去关心的话，其实，在英国也有这个自由。我相信有一部分人他也不一定喜欢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 嗯，不过呢，你说我们不仅知道他是巨蟹座， 嗯， 还知道他的具体的时辰， 对， 是下午4:24，22号下午， 嗯， 你再根据他出生的那个医院呢再结合他的整个星盘都出来了， 嗯， 不仅星盘，你看我看 BBC 中文网就有一个算命的大师， 嗯， 叫卢恒利，他就说呢， 嗯， 这个英国王室的新生儿 他应该不能接蛇， 属土应该让王林给算算是吧，新生儿的八字里面他说4个字都是属土的， 嗯， 寓意着什么呢，就是有亲和力， 哦， 随和而且有艺术气质，可能随妈妈，他妈妈不是学艺术的吗， 哦，对对， 学那有艺术气质，然后还说跟他相似的土的属性的还有奥巴马， 相似的土人 林肯罗斯福，达尔文， 嗯， 然后接着就说就给他算那个大运嘛， 嗯， 说5-15岁是火运， 嗯， 说什么呢，还童年和青少年就有一定的学问和修养， 这 其实 想得到， 对呀， 这是必须的， 王宫长大的， 嗯，怎么35岁到45岁 就是木运，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着官运，可能就与王位继承， 啊， 那这不咒那个威廉王子吗， 想想45年 他可能是成为王储， 45年之后， 嗯 啊，然后 已经是王储了， 他说在黄历上呢 婴儿出生的日子呢为破日，也就是不吉利的日子，可能跟他妈妈的这个生辰八字有些冲。你看这是中式的算法，西式的我想你说整个星盘应该也是能看出很多东西，如果看得细的话基本上他医生都给你算出来。昨天全媒体节目不是有一个星座达人给 咱们的盼达昨天是给大家解了一解盘啊。但是如果说你对星座有兴趣的话，我刚刚看到的查尔斯王子是天蝎座，威廉王子是双 子 巨蟹啊，这个他是在 他们就差一天好像 啊，就 其实这个小王子也是这个 有点 巨蟹跟狮子是吧？ 不不，还是双子和巨蟹。 威廉王子是双子和巨蟹，但是这个小王子应该是巨蟹， 巨蟹和跨狮子， 巨蟹跨狮子哈。有什么关系呢？说说我也不知道。 你就不要这么八卦了。 对，我就知道啊。你说这个小王子，你刚刚说给他算这个五行啊什么的，说他小的时候有学问修养，到了中年的是代表归，我觉得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这说明什么？大家非常关心他的命运，好吧？这也是废话。 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有一点这个伤感，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孩他一出生来， 他的命运你基本上看得到了， 很多可能性都已经被确定了。 对他，英国王室的男性基本上成长的就这么几种选择，你就是长大以后当兵，当兵了以后回来，你不是当国王了， 养着 你就等着吧， 你就是等着继位。然后在这期间呢，你看这个查尔斯王子，他这个当过兵了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出去做一个， 他现在在做慈善啊， 对，就是 茶叶啊， 最常见的这个职业，对于王室成员就是做慈善， 对， 就是做慈善，谁都不会得罪，对不对？你做别的，你出去做律师、做工程师、做个水管工人，你都会跟人打交道，打交道的话，你就可能惹麻烦，惹麻烦的话就有可能给皇室这个带来问题。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想这个身在深宫之中啊，长于妇人之手啊，这个命运也是其实你一生出来由不得自己的。 哎，我看到今天一个报道很好玩，就讲他的成长的方式嘛，他妈妈不是说希望他是按照这个平民的方式来教育他成人嘛。你看我自己都是出身平民是吧，当然是更加希望好像是要把他放到娘家去养， 凯特 他 们家是矿工的后代，他们家祖上是就开矿的，然后他父母呢自己呢都曾经在这个英国航空公司工作过，是他爸爸是这个航空调度员，妈妈是空姐， 但也是中产以上，反正至少是， 但是是劳动人民的， 劳动人民平民， 按照这可能收入是不错，但是按照英国的这个阶级划分呢，那就是怎么说的， 下层 了，这中 服务层吗？ 服务层， 他是靠自己的，比如说他们后来这两个人就做生意啊，然后在网上那个卖一些小商品吧，然后挣到一笔钱，这样他在资产上，从资产上可能是中产，但是你从社会阶层来说， 你从你的出身 传统的 是 他还是属于就是普通的老百 姓。这个跟 而且威廉王子，你看他的一个成长背景，其实当年戴安娜王妃也是希望他说比较平民化的成长，当时说我还去什么带他去公园里面，就公园里面我可能乔装就扮着跟普通的孩子一样， 这怎么乔装才 还带个保镖，他就只有一个保镖，他意思是说我这个阵容非常小，你知道当年就是抚养他长大一些保姆嘛，保姆就说了一个事儿，我觉得挺好玩的，他说威廉王子跟哈利王子基本上跟一般的平民家的小孩没什么两样，就生活习惯和他们一些反应上，比如说见到一个坑，他们都是跟普通家的小孩一样想往里面跳，然后去研究那是个什么样的坑，就意思是他们的好奇心呢，还有对生活的一些好玩的事情是跟常人无异的，就刻意的希望我们家的孩子也是个普通人，就虽然我是出身于这个王公贵族，但是呢我是希望他跟其他孩子一样啊，有一样的这个什么喜怒哀乐什么的，接受了教育，看到的事儿跟外界要接触，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跟常人 一样，不太可能 这真的是不太可能，有什么可能？威廉这个哈利王子或者说这个剑桥小王子的这个弟弟妹妹，这个他的下一个孩子还有这样的可能， 就不在这个比较顺位上， 对对，但是你作为你这个长子啊，你是直接在这个王室继承上去上继承顺序上排的到的人，你就绝对没有选择的自由。其实你这个参考欧洲其他王室的，可能没有英国王室的那么大规模的这个其他国家哈，他的很多王室的这个通常第一继承人，你从小就是当做未来的君主来培养的，因此你要求你是有一个非常不能说完美吧，但是要有一个干净的一个记录。但是往往他的这个弟弟妹妹呢，有一些会在这个王宫以外从事一些所谓这个平民的职业。 但是呢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个凯特，你看凯特大学毕业之后结婚之后，其实他不可能从事任何的这个一般人的这个职业，他只能从事一些作为形象大使啊，或者说去做这个慈善的这个事业。 还没能说他是这个为英国的公共事务提建议，而且他是才华横溢的英国大使，作为这个英国的形象代言人， 但说得很好听，但是他没有任何实际可以决定的这个权利，他也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这个才华。 英国的女作家就说他就是在这个大英博物馆这个发表这个演讲的时候，就公开说这个凯特呢只是由团队设计出来的生育工具，他就是为生一个儿子而活着的，为生一个继承人嘛。之前还说必须生儿子，后来修改这个法律以后说无论男女都可以顺位继承了，但是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论怎样你得生吧，如果你要是生不出来，因为他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刚结婚就有一些谣言说他不能生育，生不出来，后来也有谣言说他流产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一直就有这种围绕着女性的这种生育功能的各种各样的言论在。 是昨天我注意到其实很多华文的媒体对于凯特生子的一个报道说这个叫再立新宫啊，或者说立宫，有这么一个说法。 哎， 这个就是把 TVB 的这个豪门恩怨剧的套路套上。哎呀， 宫廷剧 的这个套路，什么母以子贵啊，什么介子孝位啊，哇，这个完全整个师奶剧就上升了。这个， 所以你说小王子生在这个王族里面哈，也不知道对于这孩子来说是喜是忧。有 BBC 他们就给一个社论怎么评价他呢，他说你说这个小王子的幸福生活也真是要付出代价，他得干嘛呢，就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胜任王位继承人的身份，就必须得像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一样，你说我要去从军，报效祖国，证明我自己这个有实力来争取国民的尊敬。他说小王子应该是要遵循一样的套路就赢得英国人的 这个能力，能不能继承这个还说不定，但是现在我比较担心的一点是这个脱发的这个问题会不会继承这个威廉王子的这个脱发已经很明显了，所以通常医学研究表明说这个跟父亲的 有秃头查理 跟父亲的这个激素水平啊，跟父亲的这个脱发问题直接相关，所以这个我还是真有点担心。好，三立华新闻咱们休息一会儿，好，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英国昨天有份报纸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真是无节操无下限，是哪份报纸呢，咱们待会儿来说。好的，欢迎回来三立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来继续这个来八卦一下这个王室啊，虽然跟咱们是没什么关系， 打不着 这个王室的名字。好，英国的博彩公司开出了很多的赔率，之前呢有这个赔率是猜是男是女，那现在这个赔率呢因为已经知道是男孩了，所以说呢来猜他究竟会取什么名字。那关于这个王室的命名呢，其实如果去看查尔斯王子的这个命名的话，他其实是在出生了以后过了将近一个月他才这个定出这个名字，这个名字都不是出生的时候就能够想好的，通常这当中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且呢因为这个名字啊它中间还有很多的中间名，越是这个贵族越是你这个家族传统长的中间名越是多，这个英国人取名字呢，第一喜欢用这个名字来纪念之前的君主，还有一个呢是纪念家中其他的亲戚， 而且他们没有姓， 对，没有姓，你这个姓的话可以好像现在说有几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姓剑桥，还有另外有几威尔士好像也是可以选择的一个姓氏哈。那大家其实这个取名字的功夫是非常花时间的，但是呢就像威廉王子啊哈利王子他会有一个公众所熟知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到底叫什么，现在英国的博彩公司呢开出的赔率排在榜首的是这个 George， George 呢我想应该是纪念以前的这个英国的君主，这个乔治是这个跟沙皇是俄国的沙皇是尼古拉二世是有这个亲戚关系的那一位，然后呢第二位呢 James 呢也是其实英国历史上也有以此为名的这个君主，第三位呢 Alexander 我暂时都亚历山大，好，亚历山大我暂时没有想起来英国历史上有哪位这个国王是叫这个名字的，但是这三个是排在前列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猜这个婴儿的头发的颜色，这我估计昨天晚上头发 有眼睛的颜色、嗯、这个应该是昨天已经揭晓了。但是你看、 但不一定啊，因为婴儿的这个头发颜色到了成年以后会变的， 会变， 可能小的时候是金色，大了以后就变成黑色或者棕色了。 嗯， 眼睛好像也会变，因为新生儿好像都是蓝眼睛 啊、 哦、但他长大以后他会有发生转变。 所以我就说这个整个王室生孩子这个事件里面哈、啊、给英国的这个平民的文化有很多 点特别多 很多的切口。哎，我们说昨天英国所有的报纸，你基本上你不以这个王室的新闻为题的话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你觉得这有意跟人家作对的这种感觉。那最觉得是这个著名的大报太阳报啊，太阳报这个昨天改名叫儿子报，或者有人说 太子报， 哎我对，有的人说好听一点太子报，其实他这个名字是儿子报的意思。那改这个太阳报说我们今天这个改名了哈，就改名叫一天，而且呢大部分的标题我看这个伦敦最高的这个建筑啊，建筑上面也是在循环的，就强调是 It's a boy。 那个哪儿是好像是多伦多的那个塔，就是那个高塔是说的、如果是生男孩呢他就变成蓝灯、如果是生女孩就变成粉。 还有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尼加拉瓜大瀑布 那是尼亚加拉、Niagara Falls 啊，尼亚加拉， 尼亚加拉，对， 非洲去了， 不是尼加拉瓜，尼亚加拉大瀑布也亮起了蓝灯。 所以你说大家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挺欢乐挺喜庆的事儿。虽然说你说在中国、在中国的普通人普通网民、都说哎，这世界上没新闻了吗？你看中国有季中兴啊、还有一个甘肃地震呢、大家都跑去关心人家生孩子，这是闹的哪门子呢？你说中国有网民，他说这提醒我一个事儿，说明什么呢？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你看人家一出世啊，他妈妈为了生他花了多少钱？花了100万人民币差不多。你算下来， 据说他这个入住的私人医院病房一晚是6265英镑一晚，对， 是吧？然后呢，他说生下来之后呢，将来还有可能继承高达10亿美元的财产。 对，他这个他爸爸就查尔斯王子，他拥有的领地年收益大概是1900万英镑。然后这个宝宝呢，将来以后会继承这个每年收益1900万英镑的这种领地，是他的这种私人基金，已经有信托基金在等着他了。 这所以生而不平等，让很多网民非常感慨。 包括我刚才说，他是54个国家的元首，你看很多国家每年每四年或者每几年，为了每两年，为了选一个国家元首，打得头破血流，又投票吧，又这个数选票吧，还数错了吧。但人家这个就靠这个自然分娩，就已经被你们这54个国家、虽然不是实质上的这种有实权，但是是名义上的元首，就已经把你这个元首给你定好了。这就是对现存的民主制度的一个很大的反讽，我觉得。 但其实你说对于我们来讲哈，如果是普通游客，你去到伦敦，你就感受当地什么气氛呢？就对于这种古老传统一种仪式感，你还是会觉得应该会受到它的感染，或者说你觉得哇，这么古老的一个传统传下来，是有一种历史感在里面。我觉得这种感 觉不是，我觉得除了历史感之外，是显示咱们是有文化的， 有文化的， 对吧？ 有统 是咱们是有传统的，这些东西就是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看上去非常的新奇，它的这个卖点非常的多。那其实你说真的，英国的王室它是有实际权利吗？几乎是没有的啊。那但是呢，它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提醒英国人。我有一个澳大利亚朋友，他跟我说这么一件事儿。澳大利亚呢，当然这个之前搞过公投，选择要不要继续承认这个英国的君主是我们的国家元首。那最后呢，大部分人是投票说继续保留。那我说这个当时是世纪婚礼嘛，威廉跟凯特的这个结婚。我说澳大利亚人看这个结婚有什么好看的？他说我们会选择对于英国的君主，我们会选择那些我们喜欢的东西来庆祝他，比如说世纪婚礼啊，生孩子啊，哎，这个时候我们乐于强调说澳大利亚也是英联邦的一部分。但是呢，通常在其他的时间，英国发生的什么事情呢，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是没有关系，我们也不太关心。但这个就是你看大家咱们挑好的，哎，咱们的中国的这个每个月可能挣不了几千块钱的这个小白领，就看着这个投射一下自己的可能韩剧看多了，现在这个看一下换换口味，转一下英剧， 装 态， 我想一想这个自己有一点点幻想的空间，我觉得作为一种心情的调剂也是不错的。 而且人家是觉得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引以自豪的文化。你知道前两天不是杨绛老先生102岁生日吗？ 是， 我就看他的材料，当年他跟钱钟书在牛津上学的时候，钱钟书不是在牛津后来拿的文学学士嘛，他说当年 他们就租了一个英国人的房子。租英国人房子租的那天呢，他是哪个国王就去世那天。他那个房东啊，就跟如丧考妣似的。他对于我们中国人，我谁关心你的什么国王去世啊？但是说。当然他们住的那个小镇上每个人都是好像自己爸妈怎么着 了，但是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们也 还真的是 丧考妣， 而且 台湾 那个气氛、 台湾蒋公去世的时候台湾人民也如丧考妣， 也是 对， 而且他说他们女儿就前缘出事的那天，当时给他们接生那个医院的护士，他就说是希望他能跟我们哪个国王登基那天是同一天，哇，那就非常好了，皆大欢喜了。他说你们国王登基关我什么事儿？他也 本来想让你与有荣焉， 对，他也没觉得有怎么样与有荣焉什么的，所以你会看到英国人还是有这个非常深刻的这个王室情节，包括香港，香港有文化人。自己号称什么港英余孽啊，陶杰先生，陶杰先生写什么呢？当年那个写他们世纪婚礼，他说皇室是君主立宪的图腾，君主立宪的是民主和文明的品牌，英国人发明的。你看这个发明呢，让他们远离暴政，走上安邦和理性之路。后来又写什么呢？说中国人，你看人家婚礼，中国人学到什么？山寨人家的婚纱， 戒指， 戒指还是来那个骂骂咱自己， 真是。 我记得就最近那个比较被骂的比较凶的黄秋生这个先生，他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好像是东方三女侠演的一个这个隐藏在地下的满清一老一少，他秘密要培植一个皇帝， 对， 然后他的那个理想就是说呢，中国人不能没有皇帝，他认为中国人的心目中必须得有一个皇帝，不管是实权还是没有实权的得存在在那里，作为中国人的这种 精神寄托 、 作为这个国人的象征， 对，象征就是你这个一脉相传，中国这么几千年封建地支下来得有一个偶像住在那里，让我们这个崇拜一下，让我们去向往一下。其实你包括现在看我们所有对现在目前国家领导人的一种评论也好，还是一种报道也好，你隐隐约约还能感到透出一种对帝王的那种包装， 大家还是有这种向往， 什么留下的墨宝啊， 对， 跟我握过手我不舍得洗手啊，还有就是对他的一种这种说，他说的每一句话一句话都被媒体拿出来然后大肆渲染评论什么，比如这两天那个习主席说我看到这个办公大楼太漂亮我就心里面不舒服，这句话已经成为一个这个好像名人名言一样到处满篇都是了，其实我觉得你把它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你这个地方这行政的一个批评是可以的，但你把它这么逐字逐句的拿出来然后快要这个刻在石头上了，然后做成标这个做成标语了挂起来了，我这个还是回到以前皇帝御笔朱批什么什么， 不是君王胜似君王， 不是君王。 你这么一来说的话，其实中国离开皇帝也时间也并不长，咱们这个从辛亥以来也就是101点的这个时间，但是大家心里面对于这个皇权或者说渗透在咱们文化当中的很多对于这个权力的崇拜啊，或者说作为臣子的这种心态还其实还是保留在那边，但一方面呢咱们又没有皇帝了， 正好看着别人的过干瘾 对，人家英国皇室你看女王，你记不记得当年奥运会开幕的时候给他把007放一块，人家是 经得起调侃 的，人家是让你调侃的， 可以玩， 我没有权利，你想怎么玩我都 OK 的，你看， 但英女王她不笑 对， 你调侃我我不笑， 他是训练的，就是他们这个君主在公开场合是 不 笑的，不 可以笑 的， 这个你说到这个我相信有传记啊，是说伊丽莎白女王小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挺爱笑的一个人，但是她的宫廷训练她的老师就告诉你，你以后要当君 主 的， 君主是面无表情 的，你不可以笑，但最近一次呢她笑了，是因为在这个肯特郡的赛马比赛上呢她的那匹马赢了，这个呢我估计这是人家一生的爱好， 对对对， 这个是马赢了我必须得笑一笑， 是，你看一个皇室上这么多话题，就因为个小王子，剑桥小王子诞生。虽然现在他们全家人都希望尽量的平民化的成长，让他跟邻家小孩一样，有一个尽量的快乐无忧的童年吧。但是大家说了，这怎么可能呢？你看现在社交媒体这么的发达， 是啊， 你才一出生，照片就满天飞，估计这些他的新闻应该会围绕着他一辈子。 这个人其实都一样，像我们平民过着这个做着这个王室梦，王室做着平民梦，大家就互相梦来梦去。 城堡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人想进城堡里， 真是围城效应。还说另外一个非常热门的人物叫王林啊，又有一个气功大师，不过他自己就说我不是什么大师，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管我叫大师，因为什么呢？马云给他捧红了。马云之前有过一次登门去拜访他， 对， 他的家乡在哪儿呢？还是我的老家呢， 江 西平江的泸溪县啊， 在那边他有豪宅，但是他那个豪宅里接待呢就不仅仅是马云了。 哎，他那个豪宅好像叫王府， 王府 吧？ 对，非常 在深圳还有一个王府。 嗯， 包括什么人呢？刘志军啊，明星有什么范冰冰啊、赵薇啊、什么李湘啊，然后各种 李双江、 李双江，还有高官明星。于是呢，大家又纳闷了，哎，怎么又出来一个气功大师？ 嗯， 之前还有司马南，著名的这个反伪科学的大师，他说什么呢？就非常质疑他。你说变蛇啊什么？他好像一个帽子。 他的最强的这招啊，他就是拿一个盆子扣着这个一节断掉的这个蛇，然后在外边做法，然后最后呢能够从 这个纸烧了是吧？ 对，就是外面要有一个他的有一套仪式，然后最后从盆子里面呢就拽出一条活的是完整的这个蛇，这个是他最经典的一个表演。 然后司马南就说：“你能不能给我变一条不是你们江西产的蛇？你给我变成南美洲蛇，我就服你了。”然后那个王林就不服气，他说：“你敢这么挑战我，我几十米我都能把你给戳死。” 对， 然后据说今天咱们节目有个话题叫什么？你是不是要 晚上搬翻的节目？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说，你如果王林可以帮你戳死一人，你想戳死谁？ 天哪！ 好，这搬翻的话题，咱们三 D 什么话题呢？你看马云他们对王林大师这么笃信，你觉得他是靠什么让大家对他相信不疑？ 是啊，在这个王林的追随者、他的信徒当中，有不少其实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啊，我估计。 也不是没见识的人， 就也不是没有见识的人、为什么那么轻易的就拜倒在这么一个王林自己也说我们就是一个像变戏法一样的这个江湖术士的表演、大家凭什么信他？为什么是到底哪里有求于王林啊？或者有人这么说，您的看法是什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听首歌马上回来。 初肤浅得你恩宠似圣仙，天有眼。当真糊涂，未曾发觉我该苦行南极快，没有冰山。当初专心跟你烛光晚餐，从没有认识蜡烛怎样消散。当你的光环暗过世间火柴，何用困在五指山？而神迹失灵，才知天大地大转得快。梦幻的生涯，无非拖手逛街，怪得谁要敬拜你，便没势力静观世态。忘记谁是你，记住我亦有自己见地。无论你几高，身价亦低过青花瓷器。平衡我自己，只顾投资于爱情，困在微小宇宙，损失对大世界的好奇。回味谁是你，往日有什么品味？只要敢远飞，亦能自作我的手神机。磨练我自己，做人目光高过嘴上分离，就凭你。相爱大不了提升演技当作戏，最珍贵，你洞悉小巷大街，遍地华丽。昂起头，看见世界，我也会有我的气势。哦，忘记谁是你，记住我亦有自己见地。无论你几高，身价亦低过青花瓷器。平衡我自己，只顾投资于爱情，困在微小宇宙。对大世界的好奇，回味谁是你？往日有什么品味？ 真机，明明我自己做人莫管多过嘴散分离，就凭你相爱大不了提升演技当做戏，抛开你先识去心理，往后我便有自己坚地，无论爱几高身价亦低过蒸发自弃，任凭我自己只顾投资爱情，困在你小宇宙损失看大世界的福气，原来谁是你往日有什么品味，只要敢远飞亦能自创我的烟花季，谁是我自己若然目光高过聚散分离，奉承你因往日伤痕无处不停放大你，想快乐不靠神迹才懂创新，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六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王林他为什么凭什么吸引到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这么崇拜他哈，你去看他的这个网上的照片的话、真是厉害， 空盆来蛇断蛇复活，空杯来酒就足够有号召力， 中国第一集邮男 第一集邮男、 好，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力，为什么那么多名人高官富商都信他、我们来听听我们听众的说法。首先是来自河北郭小姐，郭小姐你好，郭小姐， 哎喂你好， 哎你好，您觉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信王林？您相信王林吗？ 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是不太相信他。 您说您代表个人观点，您的意思就是还是有不少人会信他的？ 这个肯定会有不少人信他吧？ 为什么呢？ 这个我就是猜测啊，因为我就看那个报道上面说他成名其实不是现在成名的，他成名的时候大概是在80年代的时候。但如果你要说现在你看他的那些表演什么的，可能因为就是之前有过很多这种骗术的揭穿啊之类的，你会就是心存一些警惕，但是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就是有不少人是相信这个东西确实是它的特异功能也好，还是什么什么东西也好。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成名就是可能是蛊惑了一些人，然后就是以讹传讹吧。 好， 然后就是大家到最后就是都是就是把他等于是捧成了一位大师了。然后就可能就是会有很多明星也好还是名人也好，就是慕名前去吧。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状态。 好的，河北的郭小姐， 蛊惑力以讹传讹，最后呢是导致这么多名人都 信。这个是任何的一位大师哈，他其实都需要有这样的能力哈。这个接下来是广东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喂你好，明奇。 哎你好，您这个姓王林吗？您觉得有可能完成这叫空手接蛇吗？ 我觉得是变戏法吧。 变戏法，所以从魔术的这个道理上来说，这是一个可成立的表演。 我觉得是有可能做得到吧，我觉得魔术也能做得到啊，其实都我觉得同样的道理。我是觉得中国人吧，很多时候都是没有什么信仰，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呢，他总是会对内心的未知啊好奇啊有一个东西需要去解释，所以无论你有多高的学识多有钱多高的官位，同样都会面对同样类型的一些未知的东西的一些渴求吧，偏偏有这样的一个人呢，可以让你觉得说他可以解释得通这些东西，所以觉得会有人去相信他这样。 所以你觉得大家是把他当成信仰去理解了？ 不是信仰，就是觉得通过他可能是会可以理解到一些东西吧，他可能会说话或者是 通过一些方式让别人觉得他是能够解释得到一些东西了， 一种寄托。 对对，我有这样的感觉。 好， 谢 谢广东的吴 先 生。好，咱们老朋友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哎，赵先生可想你了，您怎么看王林？ 啊，我觉得，这个名人啊，和老百姓，有一点比较相像，现在都缺乏信心啊，眼见为实，是吧？完了，名人专家的自我感觉还特好，他觉得能发现民间传钱，而且呢，气功师呢是会利用他们给自己当托，这样的气功师呢好挣钱，因为他们有话语权。90年代初期啊，我在沈大福的公司干过，他就是一大骗子，他就生产调速电机，完了呢，他的电机空转的时候呢，可以调速，拿手一抓就停。结果呢，他就开大会推广，完了请来了很多专家，完了好吃好喝的，专家一测，哎，真不错。完了，国家的那些专家的部委领导的一说，真好。国家就下文推广了。完了，那个有一个政协主席的副主席，为了显示了他的发现了改革的新方向，还给他吹牛。结果呢，这全国一场集资闹剧就这么掀起了。最后呢，出事儿了以后，还不敢给他定诈骗，为什么？部委都下完了，最后呢，只能说他老婆挪用了100万买国库券，所以把沈大夫给毙了。所以我就说，这中国这种荒唐事儿比较多的，所以老百姓一听这个，心里笑笑就完了。 笑笑就完了哈。北京的赵先生， 最后时间有限，好，我们 段先生，江西的朋友，段先生你好。 你好。 哎，您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信王林呢？ 王林就是江西人啊。 啊，就是因为我那个 在当地有听过吗？ 以后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王林就是我们隔壁县的一个人嘛。 哦，他有发功戳过您吗？ 因为我没接触过，但是我问了一下那些本地的一些人，可能对他有些传闻的，他就说在本地，他那王林的影响反响名声不是特别的好，也不是特别的大。在外面的那个影响反而那个影响力比较大，我就 墙里开花墙外香 不是特别好，怎么理解？ 对对对，因为我讲的就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但是有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距离产生美嘛，就是因为一个人的那个他的一个人的名气，因为他是经过传播传到外面的。我在想，如果是100个字的信息，如果每传播一个人改掉一个字，如果100个字以后。这条信息是怎么样的，应该就比较玄妙了。 哎，你觉得当地人都不怎么信，为什么你说外面那些高官呢、富商的明星都这么信他呢？ 就是那个有一定的那个，就是我们讲什么叫传闻一样的，就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很虚幻的东西，很神乎其神的一个东西， 以讹传讹，最后传出来了哈。这个是段先生来自江西的说法，非常感谢。最后广州的黄小姐，黄小姐你好。 主持人你好。 哎，您怎么样看王林气功大师？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首先是在微博上关注到的，之后呢也浏览了就网页上很多的一些新闻包括评论，那其实也有看到一些报道，比方说会开始探讨，哎，为什么那么多名人会上当受骗啊，然后就觉得他们好像缺乏信仰啊，甚至引发什么争论科学信仰之类的一些争端。那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对于我们来讲最关注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虚无缥缈的信仰啊，或者是科学与否，而是在于我们其实更关注为什么这个人他作为，如果真如他接受新京报采访那样说他只是一个耍杂技的，那他凭什么一步一步可以这样子走上来，然后可以笼络到那么多的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就不可企及的一些所谓的高端的资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政界、商界，甚至是娱乐界的人士，会作为他就所谓的一些诱饵，或者是一些整合资源的一些手段？为什么可以包装出那么多东西？ 好，非常多的问号 哈。和那么多财富， 好， 那其实可能今天我们很多听众都跟咱们心情一样，就觉得雾里看花也是不太很理解。那我们看到更多的报道出来再关注吧。 感谢您收听，再会。 再见。